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北京时间2018年的3月2号，正月15这一天11:32:45，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一档。 这一口气够长的呀、 哎、是 人家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正月15元宵节快乐，我是周准， 我是大大，元宵节快乐，啾咪。 这个今天呢、可以去看花灯、赏花灯， 对， 就这个年到了正月15才算是过完哈。 一般来说还有说出了正月才能过完的、 剪头发哈。 对，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真的是对北京周边以及这个民俗方面的绝对大拿和专家哈、 是的， 我们的一村网的创始人 CEO 掌门人 嘉瑞，欢迎 嘉瑞。 大家好，道道好，周准好。 你发现 过个年 周五啊，大家都会慢半拍，慢半拍哈，赶紧进入节奏当中哈。今天我们要说的很多关于北京周边的一些地方啊，可以看花灯。现在还有冰雕吗？没有冰雕了吗？ 有， 太暖还有啊。 对， 因为北京周边比较冷，相对于北京市区来说的哈， 还能冻得住啊。 对，都有哪些？今天给我们陈述的部分，给我们先说说呗，给大概的框架好吧？ 大概就是元宵节嘛、基本是最古老的就是元宵节闹花灯。 闹花灯。 那么除了闹花灯以外呢，那么今年的那个还会有一些、就是民俗的一些演出，比如说什么、那个连桥饭呀， 连桥 对古番会啊，刚才你说的那个冰灯啊，冰灯是龙庆峡今年是第一年，也就是延长时间了。一般情况下是2月底，要天气也很热就关掉了。今年都延长到3月10号左右。 那还有时间去看哈。 对对对。还有几天的时间，大家赶紧去。 是的，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春天呢来的也是感觉了哈，但是晚上还是挺冷的哈。 对， 希望各位注意身体健康哈，多多穿衣保暖。 是的，大家还是得穿的厚点。今天我来的时候还把我冻够呛， 是吧？ 是 有点冷、 发现拉链没有拉啊。 上面哈、 上面。 好的，我们要等等嘉瑞10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嘉瑞关于元宵佳节的精彩分享。 是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 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哈、这个春节旅游啊，对泛消费行业拉动明显，泛啊，广泛的泛， 对泛消费行业， 餐饮消费增长那是蹭蹭往上涨， 那是必须的，显而易见，可想而知啊。 来吃好啊！ 对，2月28日国家旅游局、 过去了， 哎呀，过去了，过去了啊！是，我给你发红包啊！对，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中国银联子公司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旅游消费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共同发布了2018春节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春节旅游对泛消费行业拉动力指数已经达到了75%以上、并呈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 是的，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先生表示说呀，从数据报告来看呢，旅游过年已经成为春节的新民俗了。无论是国内旅游还是出境旅游，二三线城市的出游热度现在变得高涨起来。从省级旅游目的地排名来看，广东省、四川省、湖南省、江苏省、河南省等人口大省排名领先，意味着什么呢？进城旅游仍然是主要春节假日旅游的主流啊。值得关注的是地级市和副省级的接待人次排名，衡阳、成都、广州、西安和邵阳领先，邵阳都没去过。同时湖南两座城市主要是劳务的输出地，返乡过年的人多了，常住的非常住人口的旅游新鲜方式比较的活跃 是这样的。那报告还显示，2018年春节旅游对泛消费行业的拉动力指数达到75%以上啊。这个我们刚才也已经说过了，那较去年分别是提高了很多个百分点。作为生活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旅游消费为拉动相关行业经济真的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春节旅游目的地地点热门的增多以及新旅游目的地的兴起，2018年春节旅游消费热度 Top 10城市， 看有没有，哎呀， 咱俩城市也没有上榜啊， 加油啊！ 他们分别是什么呢？广州、重庆、成都、深圳，哇，全都是集中在南部地区啊。然后是北京、上海、三亚、杭州、厦门、合肥，全部是 北方，没多少啊。 对， 啊，刚我说那个泛消费一般都是餐饮啊、娱乐呀、住宿、购物这四个行业的拉动哈。 对。 此外呢，春节消费旅游方面的热点方面，餐饮消费逐年上升，美食成为旅游选择的目的地重要因素之一哈。像我们游客在小额餐饮的消费增长迅猛，就是街边吃啊、小摊啊，一花钱也不少，拉动增长10%，可以达到50%同比增长哈。游客对品质餐饮的需求也是越来越旺盛，吃顿好的嘛，对不对？同比增幅40%，同时你们那边， 哎呀，东北地区 怎么着呢？ 东北地区旅游消费人次持续上升，与冰雪旅游相关的部分滑雪场消费人次增幅高达30.4%。除了东北的居民之外啊，上海、江苏、广州等南方人民也是东北地区旅游消费的主力军。 去北方看一看， 对， 对不对？我们南方没有雪等等的哈，是吧？北方也下不了了，北京啊。 啊，北京也没下啊， 还没下，还等不到了啊，都春天了。第二条来自于境外购物的事儿，我们出去购物到，特别到了境外呢，比如说付款方便啊，能节省时间是最重要的哈。 对，这是最方便的，而且还这个不用去算那个汇率啊什么 的。境外购物可扫码退税，移动支付可拓展空间十分的巨大。 当然了，与生活关联最密切的新打引号的四大发明之一， 厉害了， 移动支付已经让无数外国人羡慕不已。我的天哪，哎，这真是中国发明出来的， 太厉害了。 对呀， 他们瞠目结舌， 真的。如今退税神器的出现呢，让国人出境购物更为省时省钱省力。继此前境外购物使用现金和信用卡退税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开始使用支付宝和微信的扫码实时退税服务。 我们把眼光放到这个西班牙， 哎呀妈呀，西班牙 马德里机场 好 推出了微信扫码实时退税的服务，中国游客在离境之前哈，可通过腾讯退税通这个小程序快捷退税，退税时将实时的以人民币的形式，你看看汇率瞬间算完， 我的天哪， 存入您的微信零钱包里头 自动转换呢，真的不错啊。此前这个腾讯退税通已经与德国易退税在德国慕尼黑机场推出了微信扫码实时退税，腾讯退税通也将与其他的国家啊这个不同场景退税服务，不断优化出境游的消费者退税体验。 你知道吗，这个支付宝啊，这个与环球蓝联合作推出的税金及时转入支付宝钱包的退税方式已在欧洲14个 主要的机场开通， 我的天，全面铺开， 全面铺开， 嗯， 这个退都没退过，都没使过这个服务，因为没去过欧洲，我都 啊， 没去过。 妈呀，我上次还是直接，我上次是在机场退的税， 麻烦。 哎呀，真的是特别麻烦。首先你要排队，其次呢，你要那个小票得全部都留着才可以。 后边写的清清楚楚啊， 嗯、 据介绍说、 嗯， 选择微信或支付宝退税的游客还是需要完成填写退税单 啊、哦， 商店确认盖章， 嗯， 机场海关处认证盖章的前提手续都办过，有没有？ 都办过。 办过， 我跟你说，这个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留足时间， 是吧、 嗯？ 随后在领取退税的柜台之前，游客通过手机扫码下载退税程序，并生成自己的收款条形码。 嗯， 这个退税窗口的工作人员呢，只需叮扫码，输入退税金额并确认转账，游客即可收到人民币的退税金。 对，要不然的话，你就是现金。如果你要是退到你的信用卡里面，那还要等好久， 对吧？ 嗯， 后边还有一些信息哈， 后边还有一些信息， 对对对对，是是是。 对，那针对那些没时间或者要忘了，那怎么办呢？或者对国外退税流程不太了解的用户， 我就属于这方面的。 只要完成海关盖章、 哦， 且将退税单带回国，可以搜索“退税通”公众号，使用扫一扫封面这个功能，扫描中国护照封面， 哦、 也可以进入到回国退税申请界面，这简直太方便了。 那就是在那儿办不了，回来也可以办。 对，假如说你时间真来不及了， 哦、 你就回来办。 嗯。哦，就近年随着中国出境游人数逐年上升，移动支付领域的合作和商机越来越多，继芬兰圣诞老人的这个地方的罗瓦涅米出租车接入啊，都可以说 圣诞老人村先接的支付宝，你看看、 哦、天，太棒了、 哦、 就可以支付宝结账了 啊。当然了，当地有一个莱西出租车公司宣布，旗下大约1250辆出租车在春节期间全面开通了支付宝收款服务。 哎呦， 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出租车电子支付公司、 嗯、 也宣布与支付宝合作，将有 2.2 万辆出租车支持支付宝付款，这占到了全澳大利亚出租车总量的97%。 那剩下3%是吧？ 剩下3%可能是即将要换车。 对，就换车正在手续办理当中哈。据支付宝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一介绍就全程提着笑肌，太开心了。目前呢，已经有全球五大洲21种交通方式接入了支付宝。 哎呀，太开心了！ 不管在莫斯科坐地铁，在布拉格坐 布拉 格，你也别太开心了，哥，你 对 布拉格坐巴士、 哦、 还是尼斯搭乘直升机 哦， 纽约乘马车， 马车都有支付宝， 甚至在北极圈坐哈尔吉拉雪橇。你都可以支付宝付款， 拴在狗背上， 太厉害， 扫一下。 我的天，这支付宝真的是新的四大发明打引号哈、 嗯！真的真的，对，反正还有一个网站分析指出，就是境外的移动支付可拓展空间是巨大的。 是的，是的。 中国的移动支付出海，不仅将中国消费红利汇集世界各地，也在推动海外移动支付的发展。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的移动支付将覆盖世界更多的地方。 是的，希望我们的这个越来越方便大家吧，哈。 对 啊，也希望那个我们支付完之后， 嗯， 回馈给我们的小甜点大一点啊。 是的。 第三条哈，我们简单说说贵州省的事儿啊。 嗯， 贵州省的第三届丝路花灯闹元宵晚会在习水土城上演。 好棒，我们来了解一下啊。3月2日，贵州省第三届丝路花灯闹元宵电视直播晚会在贵州习水千年古镇土城举行了。这个贵州花灯戏呢，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民间歌舞艺术形式、 哦、 它是集歌舞、戏剧、说唱于一身， 这个厉害了， 民间称为跳花灯、 嗯、 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 是的，希望各位呢、 嗯、 在今年哈都去贵州看一看哈、 嗯、 贵州省非常漂亮哈。 来吧， 后边是俩国际的事儿哈、 嗯嗯、 这个法国呢是个浪漫的国家，法国的波尔多、 嗯、 啊，提到波尔多会想到一 些产酒的地方吗？ 对，这个他要欲平衡租房的市场，将严格控制短期民宿租赁的平台。 短期这个短期民宿、那不就是 Airbnb 对 呀、 啊？怎么回事啊、 嗯？ 了解一下啊。 这个据法国的《欧洲时报》3月1日的一个报道，在法国、 哦、 继巴黎之后，波尔多也对市民通过爱彼迎等平台出租短期民宿的活动设立严格的新规定。 嗯， 新规将于3月1日起实行。难怪我那一次我搜巴黎的民宿。好多那种就是评价特别好的、条件特别好的民宿、 半年半年的都不往外租，就是全部都占满、哦、占满，你可占的时间特别少。 嗯，那看波尔多市的哈、这个政府警告说，从3月1号起，有意通过民宿租赁平台出租住房的市民，是有房子的朋友们、必须向市政府登记申报并遵守新的规定。 嗯， 这是为了避免什么呢？波尔多市中心的历史老街区的楼房通通都投入这类有利可图的活动啦，原来的气息越来越没啦，正在考虑这些。波尔多呢尔多、对啊，已成为法国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旅游城市之一啊。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 你租给人住吗？ 对啊，还是那个样吗？还是那些，你这么大的房子，只要你是按规定去出租，他能住的就是那些人。 是啊，是啊， 不管这个人是谁哈。那报道称呢，房东申报并缴纳住宿税之后，一年出租民宿的租赁期最多是120天， 4个月。 对，120天才4个月。超过该期限，房东则必须申报并改变自己住房的用途。那根据新规，只按季节提供出租的住房，从出租首日起必须改变住房用途，改为一家商业公司。 这是相关麻烦了，因为他设各种的卡点呢，人就说我不办了。法国人又那么散漫啊。 对啊， 啊，不做了，不做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 有这种感觉， 有点扼杀了一个行业的意思啊。 对，政府还说哈，这些民宿通常是单间套房或两居室的住房。市政府的目的是使这些住房能够出租给收入微薄的家庭、学生以及老年人啊。有关负责人强调说，我们不是向爱彼迎或者是其他平台宣战，我们只是想在提供出租的住房上找到所谓的平衡点。怎么找呢？ 怎么找呢？我觉得这个，那如果你要真想找平衡点，那不如政府出资去给那个这些贫困的人们。 对啊，你还有 啊、对吧？你干嘛非得要扼杀老百姓去挣钱的这个？ 热情呢？ 对啊， 一年还最多120天哈。 是啊， 也没有办法哈。希望我们这个租户和租户都合理的找到平衡点哈。 对， 最后一条来自于日本，我们简单说一下，日本的合金赏樱花的佳期已经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 好，现在樱花天气预报来了。 是的， 日媒报道，以花期较早而闻名的合金樱，在发源地也就是日本静冈县的合金厅迎来最佳观赏时期。 是吧，举报的这个地方呢，850株左右的樱花树在合金川沿岸这个绵延4公里，已经从6分开绽放到至全开了。 哇，太棒了， 樱花全开了啊， 怒放生命， 晒让生命更辉煌。但是 啊，但是什么呢？ 合金樱花执行委员会表示说呀，受寒冷天气持续的影响、开花时间较往年推迟了1周左右，应该可以观赏至3月上旬。 哎， 提醒大家哈。 是的， 这个我们的播报汇报完毕哈，马上听听我们今天这个元宵佳节、在北京周边可以去哪里看看花灯，猜猜灯谜、吃吃元宵。 好，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节日的歌呢，也充满了节奏感哈，一下子人如果有一点点，比如说稍微有点疲惫啊，或者有点一听这歌就振奋起来了。 生活需要节奏感嘛、 是的，刚刚我们说那个元宵节啊，来看看微信公众账号只是打路机的朋友们怎么说的。 好的， 杨小杨男子他说、元宵节了，我吃的母亲亲手跟我滚的白滚滚的元宵，真厉害，真好， 真好啊！自己滚元宵， 我的天！ 对， 那么你呢？ 那么你呢？我并没有吃， 我今天吃了汤圆 我还没吃呢。 同事还给我了一颗，今天赵爽 啊，是吗？是煮的汤圆吗？ 啊、 我的天哪！ 就那个黑芝麻馅的， 黑芝麻的坛子， 非常的 非常好， 香甜哈。 是的， 来再说我 废柴的365天 怎么说？ 看民俗表演，吃汤圆，想要学减脂，自己回去包没有馅儿的小汤圆吃。 嗯，也不错， 馒头吗？ 那不小馒头吗？ 对呀、 这个我 RHP 说15天 啊，十五天花开正好，吃不到妈妈的火龙果汤，都有火龙果汤圆， 还有火龙果汤圆， 只能啃虾片。明天我不想加班了，有点想家。 哦，是的，离家在外的孩子们，对， 啊， 你们自己买一点吧。 是吧？自己拿速冻的吧。 是，我买的就是速冻的。 我也是。 还有巧克力馅的呢。 是的，是的。反正是个喜庆的节日，正月十五哈。 嗯。 我们今天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一村网的掌门人嘉瑞。 欢迎嘉瑞。 大家好，大家好。 对，嘉瑞一直非常的这个冷静哈。 对。 他就是因为脑子好多的事情。 是的，他需要冷静。 对。 不冷静，那不。 今天播放开始。 好。 今天我们说很多北京周边的一些可以去观赏灯会的公园也好，集市也好，还有一些特别的宴席也好哈。作为你是旅游圈里的这个，因为周边嘛都熟。 大拿。 对，你会觉得到了这样一个节日，你是特别想过还是不想过？说心里话。 肯定想过。 为嘛呢？人多。 人都热闹啊。 是不是？那你会觉得很辛苦吗？就是到这个节骨眼上的时候。 在北京过年，实话说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年味儿， 哦， 就更愿意参与这种到这种活动里面去， 对，走进乡村。 对，我问一个问题哈，因为咱们有那个烟花爆竹的燃放的规定哈， 是的， 像在延庆啊，像在怀柔那边是可以放炮竹的吗？ 它指定地点也是可以的。 哦，在指定地点。 还是在指定地点。嗯。 我觉得 不能乱放。 对，听不到的也挺响啊，听多了也挺烦，人就是这样的。 是。 但是还是少放。 少放啊，空气。啊， 不是，主要引起。 火灾。 火灾， 对 对 对。是是，大家小心哈。 对。 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呢，年还得过下去哈。今天跟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第一个离咱们北京城市比较近的哈。 哎。 四环边上那块哈。 对。它不是以烟花爆竹为主。 奇幻。灯光节， 灯光秀， 灯光节，欢乐谷 有没有踩过点，或者说有没有带过朋友去感受过？ 欢乐谷在每年的各种节日里，不管是中国的节日还是西方的节 日， 对，他都会做一些这种活动。 嗯， 比如什么那个万圣节呀，或者他都会有这种活动，对吧？ 嗯， 正好他这个灯光节也是给冬天，他其实很早就开始了， 嗯， 给冬天的一个。北京的一个那个一个好去处吧，一个玩嘛。 嗯， 对对对。 最早不就是那个蓝色港湾的那个灯光节吗？ 哦，对，原来最早蓝色港湾有这个灯光节。哎，我都好久没有去蓝色港湾了。 现在蓝港还办吗？蓝港？ 蓝港每年都还在办， 还在办。 对， 今天晚上蓝港有吗？ 嗯，但是像 对 应该有，但是像那个欢乐谷那种灯光节呢，它会可能加上一些游园的气氛啊， 对， 包括一些奇幻呢，并不是就是全部都是只是灯的造型了。 对，我觉得像那个欢乐谷就有一点让人感觉很梦幻的感觉。 对 对， 嘉年华嘛， 嘉年华 是的，跟迪士尼啥的一样。 对对对，还有他那个室内演出的场地，有请一些国际的一些团队去演出， 嗯， 也是贴近中西合璧的那种感觉，对吧？ 比较有意思， 是吧？那比如说你建议大家，今天就他会持续很久吧？这个灯光节是不是？ 灯光节应该到三月初。 哦，今天是三月的。二号， 我觉得周末就可以去。 三月二号，今天，明天就可以去，今天晚上也可以去啊。今天晚上人应该挺多的，是吧？ 今天晚上肯定大家都去看那个 灯 光节啊，闹花灯什么的。 嗯，这是个城市里边比较好去的地方，而且欢乐谷有地铁站直达的，上来就是欢乐谷的入口。 现在都有地铁站了，七号线是吗？ 对，非常，我也不知道几号线，就是有一站是直达欢乐谷的哈。 哇，太棒了！以前去欢乐谷特别绕， 停车也不好停，对吧？ 非常方便。 嗯。希望各位呢，在我们这个嘉瑞的引导之下，可以去欢乐谷去感受啊！我有好多年没去欢乐谷了，就是 我去欢乐谷我也玩不了啥， 我还办了一个年票， 真的， 对，然后就是这一年一共去了三回，年票啊！ 你说你办它干啥？ 因为那个小孩嘛，哈，这大家这个一说，希望大家如果有年票的话，可以经常去看一看，因为欢乐谷这个地方可以经常推出一些崭新的服务和项目， 对， 就是我们其实不经常去，但他们是每天在更新换代的，对不对？ 对， 希望大家感受啊！除了欢乐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瑞瑞？ 咱们可以去龙庆峡。 哎呀，去 龙 庆峡， 龙庆峡不是冰灯吗？ 对，冰灯，对，它冰灯今年是延长了。其实今年春节很晚，很晚。然后，那么大家那个春运的时候呢，回去都比较早。 嗯。 那么那个晚呢？那实际上现在都已经好几九了，已经过了三九了，好像是，是吧？ 过都已经开春了， 都已经开春了，是吧？那么这会儿的话。肯定今年的，我觉着啊，我个人认为，可能今年的一些外省市的客流量会是 减少， 就比往年少一些，因为大家那会儿正好赶上春运嘛， 是 啊，正好赶上春运。那么现在人家延长时间了， 嗯， 到三月中上旬， 嗯，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没有去的有遗憾的 时间段， 对，然后可以去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把它完成。 冰灯节， 对， 有冰， 是不是？ 对， 那哈尔滨也有大冰灯， 嗯嗯， 那边冰灯节是什么什么气仗呢？什么气势呢？那个年轻 人比较精巧，应该是， 嗯， 对，比较精巧， 嗯。 那么今年的冰灯呢，比较有意思，就是加了很多，更多的奥运的元素， 哦， 因为今年奥运不是， 哦，延庆市也是场地之一， 对 对呀， 啊。 那肯定有五环嘛，五环的那个冰雕什么的。 对，北京已经向全世界发出邀请了嘛，也 是吧？ 是是， 都来啊， 都来啊，都来啊！ 裁判们都来啊！上一届都来啊！ 对 啊，所以说他这个加了很多更多的奥运的元素，然后还有他今年的冰雕会更萌一些，色彩会更好看一些。 哎，对，我觉得比较可爱啊，又是狗年。 是，哎，是不是晚上去看会更漂亮一点呢？ 那肯定啊， 是吧？ 对，它是在一个大棚子里，你下午去看的话，它冰灯是有的，但是你晚上去看的话，它外头花灯就开了。 啊，外头还有花灯呢？ 对，外头还有花灯， 是什么各种灯笼啥的，是吧？ 灯笼，然后还有造型啊，动物啊，然后包括亭子的那种各种景啊，所以晚上 这是也都是冰的吗？还是什么？ 这个都是花灯了 啊， 花灯。 对，从冰灯出来以后，你实际上它那个票还是挺超值的，你可以跟游园一样往外走。 哇，太棒了！亭台楼阁，哎，有放孔明灯的吗？这个天儿， 不行， 不行啊。 对， 放不了。 对。 那其实延庆也是有很多周边的住宿和饮食了哈。 对对对。 稍带提几个，我们让听听。 可以去看完龙庆峡冰灯，可以去龙湾的一个露营公园去住宿啊。今年它冬天也开始营业了。 龙湾我去过， 对，还不错， 挺爽的。 龙湾我都没去过，什么感觉？ 老大阵仗了。还有是摩天轮，是那个吗？ 对，有一摩天轮， 还有摩天轮呢。哦，哎，我觉得其实就是在地下看着花灯，然后如果你坐摩天轮，整个俯瞰整个的夜景也是很美的。 对， 啊， 就是当然那个， 浪漫， 当然他那个摩天轮是在他的那个住宿，就是 住宿，对对， 住宿区，龙湾的住宿区。 是的， 但是他 那 个地儿 不住那儿就坐不了这个是吗？ 对，他那个地儿也，他那个地儿也比较大。 哦，老大了。 像那个周准说特别大，然后他里头各种各样的住宿。现在冬天呢，好多人都担心他是不是特别 冷， 他有一部分房间也都有暖天那个暖气啊， 供暖设备 还不错啊， 还行。 龙湾去感受感受， 对， 露营啊非常舒适。饮食延庆。说现在还保持原来的风貌吗？还是有创新？ 火盆宴呀， 火盆啊， 那个豆腐宴呀，然后什么炸糕啊，其实还是不错的 啊。 主要 还是那些经典食材， 还是那些经典食材。冬天的话，吃这些比较暖胃暖心。 是，也高热量哈，《舌尖上的延庆》 啊，《舌尖上的延庆》。这个时候要是来点大炖菜，汤汤水水， 哎，也不错， 是没错， 不错，暖心暖胃啊。时间关系，我们上面呢先留在延庆的龙庆峡的冰灯节。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哈，小时候的样子。小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人民公园去看过潍坊市的人民公园，那时候全是恐龙，然后 还能雕出恐龙呢。 对对对，现在呢，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样了哈，也是回到小时候。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好的。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是我们唱幸福的歌，听欢乐的节目。欢迎各位去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正月十五元宵节快乐，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要放飞自我的心情啊，虽然我在工作岗位上依然要保持高涨的热情，带给大家优秀的直播节目哈。 没错没错，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村网的壮美人赵明林。 哎呀呀呀，小东你别激动啊，我知道你高兴 嘛 啊。嗯，好， 嘉瑞欢迎， 欢迎嘉瑞。 大家好大家好， 这歌一出来我就 啊，哎呀老开心了 是吧，都有劲儿哈。 是的，我看朋友圈全都是，哎呀自己做的一桌子菜啊。 是吧， 嗯， 我觉得生活充满仪式感是个挺重要的事儿。 是的， 有些家庭呢，就比如说天天可以吃好的哈，就到了比如说过年呢、啊，正月十五啊，就 吃小菜 啊，不是，就跟平常一样。 哦，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一口三口之家，有一个人张罗，那俩人就不好意思了，就张罗起来吧，就过个年嘛，是不是？别平平常常的过去，是不是？ 是的，有一个人张罗，另外两，那你张罗吧，我歇着。 一起去感受年的快乐哈。 嗯。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龙庆峡冰灯节，可以考虑到可以，因为他那个时间往后延了，你可以提前去感受感受哈，或者你没事的时候，或者有事去不了，都可以拉长自己去龙庆。 这个周末就可以。 是的，是的哈。说完了延庆之后呢，延庆还有一个永宁古镇新春的花灯庙会，这是庙会了。 花灯庙会这是什么呀？ 这个怎么介绍一下？ 就是灯笼。 嗯， 花灯是正月十五不变的主题。 嗯， 那么红色的灯笼， 嗯， 是整个包括你去平遥古城，整个年不变的主题。 对， 哎对。 所以说在永宁古城的，比如说像今天，它可能会有一些在街上会有一些扭秧歌的呀， 或者 对， 好久没见到了都。 对，好久没有见到了。那么它在今天、明天的时候，它会有这种。挂了很多灯笼，晚上的灯笼也会亮起来 啊，是一排一排一溜一溜的那种哈， 对， 特别成气候。小时候啊，就看到大红灯笼高高挂起的时候，觉得这个一定是个大日子，要么就是 人家办喜事，要么就是年要来，要么就在过年当中，就小时候那个年味会在越来越大吧，那个年味越来越稀薄了，对吧？ 没错。 你刚才说那扭秧歌串街走巷弄花轿，然后舞龙弄狮啥的， 嗯， 现在也看不太到了，只有去这种年会的古镇里头可以看得到， 是 逛逛庙会是吧？ 对， 这个古镇大概是个多大的地方？那个青春庙会， 它实际上是是两条街 哦， 那么一条主街，主街然后走到头，现在已经变成了居民的一个生活的购买东西的地方 了。哦，商品集贸， 集贸市场 啊，集贸市场了。 但是它是有一定历史文化的一个古街，那么就在这个古街的两边会挂起灯笼，然后会有灯会，然后呢，一般去延庆呢，他都很多人都会买什么叫火烧， 火烧， 火烧 啊，火烧吧， 火烧， 对，它就叫火烧。 我们这儿如何烧？ 火烧， 火烧， 火烧，烧燃烧的烧，火焰的火，对不对？ 火焰的火，勺子的勺， 火勺， 俩东西， 对， 火烧， 火烧， 你看到火烧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其实就是火烧。他就烤出来的火烧， 那就是我们那边的火烧了。 啊，对对对，这是延庆的一个特色。再加上去延庆的话，也可以买 这个火烧是什么东西？ 有馅儿吗？ 是有馅儿？ 没有没有 啊，就是烧饼， 就是烧饼 啊。 手好， 酥酥的那种。 这个是硬的还是软的？ 芝麻的， 硬的， 硬的， 芝麻的。 哎呀， 哎呦我的天哪，芝麻椒盐儿， 对 啊，有点像，就想起那时候烤的那个牛舌饼，拿一个大铁炉这样烤出来的。 它还就真是用大铁炉烤， 是吧？只有这个大铁炉才能烤出那个味儿 来， 没错， 电的不行，电的没。没那个味儿， 电烤串贼不好吃， 是吧？也分店，我跟你说，也分哪家店。 就觉得这个接地气的那个炉火哈，加点那个柴火烤出来的东西，做出来的鱼。 我们团建好像好久没有去撸串了， 下回啊，下回，下回是是，这个火勺得吃， 对 吧？ 火勺要吃，延庆的豆腐要吃， 对豆腐。 但豆腐有很多种。 延庆的豆腐为什么那么出名呢？ 它是做法上， 我觉得跟当地的水土是有关系的。 是吗？ 对，所以可以买什么几块，回家去做。 哦，自己拿回来做。 啊，对。 他那个就是像咱们自己做买回家这种，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做法。那延庆那边他 豆腐宴怎么个吃法？ 豆腐宴他都怎么做？ 豆腐宴实际上就是，把那个牛肚啊，然后豆腐呀，然后就类似于火盆的宴，中间放一个火盆， 这样 的，对，然后一个火锅似的那种东西，然后上面东西都码好，码好，然后就可以吃，然后可以加东西，周围全都是各种小菜送的， 啊，挺好。 哦，是这样的，我一直以为就是干炖豆腐， 那没有， 聚宝盆嘛， 聚宝盆啊， 对 对 对， 就是那种东西， 很好啊。这个一般，比如说我们团建，四个人一盆够不？ 他不是按盆，他是按人算的。 哦，一个 可能大概一个人要四个人的话，因为如果要是七八个人，一个人就才30多块钱。如果四个人人少，他也给你上这么多。 也是盆儿， 也是盆儿，那可能一个人就40-50块钱。 那不分大小盆吗？ 不分， 规格是一个 size 的。 对， 是的，那最好你多叫几个人啊。 嗯，六个吧，哈。 啊，六个， 诊所的， 诊所的父老乡亲们是吧？ 他那个菜啊，就这个里边他能吃多长时间，就他们有限制吗？比如说地点有没有非常棒的店在延庆吃那个豆腐宴？ 豆腐宴柳沟一条街嘛， 啊，柳沟豆腐宴 还是那儿。对，然后实际上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宴席，除了豆腐宴以外，他还有那个在那果园街里有他那个果园村子里， 哦， 就离柳沟这个村不太远 啊，果园村 啊，果园村有那个牛肚宴呀，然后 牛肚我喜欢。 还有那个向阳鱼宴啊， 哎呦我天， 宴席还是很多的。 我喜欢 吃在亚庆嘛， 对， 嗯， 大家所以说就不用，都去，每次都去，一说吃豆腐宴，可能 对 吃了很多年了。 旁边果园吃一吃啊， 果园可以去吃向阳鱼宴呀，它也是大铁锅似的，对，还有牛肚宴，对。 向阳鱼是炖的还是烤的？应该是炖的那种。 大铁锅炖。 哎呀，太好了。 哎呀，那很香。 哎呀，我的天。 铁锅炖鱼，哎呀，我觉得一提到鱼，我真的是哎，太想吃了，太喜欢。 马上铁锅炖自己啊！ 老铁啊，铁锅炖自己，今天表演。 哎呀，延庆，温度其实应该比我们这儿要低。低好几度呗， 三四度，晚上可能更冷一点。 是是是，大家可以去那个感受延庆哈，除了这个冰灯，还有这个古镇啊。 对， 古镇可以住吗？ 古镇 不行，可以住在周边。 对，可以住在周边，比如刚才我说的龙湾呀，或者什么新华的那个酒店呀， 都不远啊， 都不太远， 都不太远，可以的。延庆也是非常的了解清晰的哈。 嗯， 刚刚我们看到在直播间问了一个连巧饭，非遗连巧饭，这是在哪儿吃的一个？ 这是在怀柔。 连巧饭， 对， 怀柔近了， 它是在怀柔的一个村子里 啊，那就不知道多远了， 还是特定的村子，是 那就不知道多远了， 不是那个 一条沟那块儿哈，对、 不是那块儿、 哪块儿？怀柔哪个村儿、 离白河不太远。 白 河峡谷吗？ 白河峡谷，你看这个、 琉璃面往下。 对，你看看，它都完全特别清晰的在哪儿，在哪儿，我都完全不知道这个白河在哪儿。 对呀、白河的话，不、进到怀柔市区还要走很远吗？ 对。还要往北开、往北开就是往丰宁的方向开。 哦，丰宁。 就是在琉璃面镇。这是这么一个村子，也是几百年的、一百多年的一个民俗。 你是怎么发现这地儿的？是大家都知道，还是你自己单发现？ 因为我们就是这个是很多年一直沿袭下来的， 有传统， 有这种传承的。但是我们就是。每次去找一些美食的时候啊，可能会特意去发现你。 连巧饭， 对， 连巧饭这仨字儿啊，饭没问题啊，脸是收敛的脸， 是收敛的脸， 巧是七巧板的巧， 对， 这个怎么理解？ 就连巧， 它实际上像比如像今天是正月十五，它等于是这种连巧饭的这种宴席啊，它原来是不要钱的，最早 哦， 就是你全 大锅饭呢， 对，原来是不要钱的， 那是大家都免费吃是吗？ 对， 大锅饭。 哦， 但是后来这两年他可能就要钱了， 哦， 什么因为控制人流， 对啊， 也不歪呀，不是开奢侈棚的呀， 对呀、 人踩人挨人的也， 那粥盆那还那只是粥啊， 对， 他这个连巧饭只是米饭吗？还是什么？ 他实际上是红豆饭呀，然后、大锅炖菜呀。 还有菜呢， 油菜 哦， 很香的柴火烧的大锅炖菜， 哇，里面有肉吗？ 有肉， 有肉有。 那你说他那这要 不 要钱？ 有肉， 只有肉， 对 啊， 对， 主要是牛羊肉、猪肉还是什么呀？就 主要猪肉， 猪肉 ，OK 啊。 我想到了白菜、土豆、粉条，再加上猪肉炖到一起， 那无敌了 哦，这不就是乱炖吗？再加点玉米什么的， 整个米饭啥一浇， 哎呀，豆饭哈，这要是不要钱，你说这 来点冻豆腐啥粉条子哈，哎呦，这 是 啥？蔬菜一吃，真生活乐无边。 哎呀，哪天心情好了，再来个小鸡炖蘑菇啥？ 这个连巧饭，游客去的话是要提前预约，还是直接去的就随吃随到？ 这两天都是可以，就是只要在指定时间之内，票当然它是票有限制的， 票 没有售完，那你就可以。今年是60块钱一张门票。 哦， 那么包括什么呢？包括你可以看他的演出，他会有那个民俗的演出。 好。 那个穿着那个红衣绿袄的， 哎呀， 非常漂亮的， 对，非常漂亮的那个女娃娃们啊，跳来跳去啊， 点个大红点儿啊， 对对对， 哎，那校级提的可高了， 对，然后那个有些民俗的演出，然后再加上他这个再吃一顿这种特色 连巧饭， 叫他叫白口大锅嘛， 白口的， 对，他叫白口大锅， 长桌那种的吗？ 他等于是他那个做饭的区域是 100口锅， 可能没有100口，但是有几十口锅是有的。 哦，同时去做， 对 啊，颠勺， 对 对对 对， 1米6 1米71米6 1米7， 对，然后那边是焖饭， 很好很好， 特别香， 是的， 舌尖啊，多拍拍这个，别怎么铲锅，天天的哈，老天锅，你知道吗？ 哎，真是， 就是多拍一拍，就是人们怎么吃的时候， 对， 入喉或者那种感觉，欢笑欢颜特写， 你天天拍那些大酒家有啥用吗？ 我们是尊重结果，但是可以这个结果更好是对的，对吧？ 对，当然我们可以提出意见嘛。 是是是，希望四的时候好一些哈。 啊， 那个连巧饭呢是在怀柔，那个叫靠近什么的地方？什么村呢？你叫 在琉璃庙镇下面的，叫杨树下村。 杨树下村，开车从北京开的话，大概有 2个小时吧。 俩点儿哈也行，可以啊。这反正是过年嘛， 对， 那村里肯定是特别重视，老少爷们都出来哈， 对， 民俗表演哈，非常热情哈。我们会看到有些就排序，红螺寺也在怀柔， 也在怀柔， 对， 红螺寺， 红螺寺离得还近呢。 大家那边说香火挺旺啊，红螺寺， 红螺寺 相当的， 对，就其实8月15这个不是正月十五，正月半， 一竿子知道8月15， 因为我昨天看那月亮特圆，我就觉得有点恍惚了。 今天更圆，15月亮15圆。 哦，对，昨天我都没有看月亮， 今年8点多。 哦。8点多，对，没有，晚上不影响，晚上 不影响，可以看啊啊。 就是说，正月十五实际上是一个祈福纳福的一个 好日子， 对， 初一十五嘛，对吧？初一十五就讲究这个， 所以像什么红螺寺啊， 什么 雍和宫啊， 雍和宫啊，什么戒台寺、潭柘寺啊， 对， 就各个这种寺庙，它都会 有 这种节庆的， 香火旺盛， 香火旺盛， 非常旺。 那跟有那个祈福吉祥灯这块是主要的一个观赏项目， 它会有各种灯。 那么刚开始其实自发的都是工作人员来做， 嗯嗯， 后面呢就是成批量的去做，挂的各种彩灯非常漂亮， 嗯， 然后他还会有一些祈福的活动，比如你可以去那个 求姻缘啊，求姻缘啊求子 拿那个钱、啊、 这是中国一辈子求的愿望， 一辈子这一大家珍惜点，而是求好的来年的运、嗯、今年的运气， 对对对 对, 对, 对 送给朋友们。 其实过了15就已经算过完年 啊，大概是、啊、 对，大概就是这样， 嗯、 就开始那返乡啦，嗯、就是从返乡的人开始到大城市里去打工啦，开始赚钱啦， 是的， 肯定要讨一个好兆头。 是的，一切都是回归正常了。15也是这个算是年的最后一天。 对 对、嗯，那像红螺寺，其实就是等到那个再暖和一点，红螺寺又是一个很好的景区，嗯、风景也挺美， 可以溜达溜达，对， 可以溜达溜达，它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 是吧？ 对， 那一条街有吃的，也有玩的， 嗯、 非常旺的一条街， 是， 它、啊、是转着圈来回走一走。 哎，那是不是只能吃斋呢？那个附近是只有素的吗？ 啊、没有 ， 出来的话可以吃。 红尊一条街， 啊、 红 尊 鱼烤的， 它离红尊一条街也不太远， 是的。 哦， 啊、 对那行、啊，对，还是可以去看，啊、还可以去吃。 那个什么金尊、红尊哈、啊，不是老百姓的口碑。哈、啊，都这么说，这么多年的经验， 嗯、 在红尊一条街上有哪家比较正宗啊？做的有没有推荐？ 我觉得都挺正宗的。 有没有推荐一下的？ 有一个叫那里， 那里 ，嗯， 我吃过他的一种特殊的做法，他也是红尊鱼的、 哦，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吃的。 饭馆就叫那里。啊 对，就它叫那里山庄，就是在红尊一条沟里面。 那里山庄 啊， 山庄 它里面有住宿啊，什么包括它好像是红尊鱼，我想想啊，一般都是烤的比较多，对吧？ 对， 它也是烤的，刷了特殊的酱， 哦、 秘制的那种，有一点点甜味儿。 嗯、 哦， 我感觉就比较不太一样。 嗯， 哎，下次可以去。我那次我就记得到那个一条街那块儿、 嗯， 就随便找了一家，就把头那家特别大的， 嗯、 然后进去、 嗯， 其实味道什么的都挺好的， 嗯、 也新鲜、 嗯， 但是就是可能上来的时候那个菜稍微有点凉了。 嗯，有些菜他们是做好的，成品， 对，就是做好了， 什么排骨、土豆这一类的、 嗯、 都做了一大，对不对？它是那样的。 鱼肯定是新的， 鱼是现烤的， 对。但是其他的菜那就保不齐， 因为人来多的话、 嗯、 他们那个做不供应不行， 是 吧？ 是的，就提前做好了。 反正那条街还是非常好的哈，离北京也不远、 嗯、 哈、 嗯、 红螺寺去祈祈福，祝福自己身体健康、 嗯、 求子的、求姻缘的、求事业旺的、 嗯、 都可以去那边， 对，都可以， 对吧？ 对， 红螺寺香火不收钱吗？ 现在不都有免费 香？ 对， 哦， 对， 好的，好的。 你当然你要是有特殊的需求， 嗯、 能自带是吧？ 应该是不能自带， 不能自带、啊。 你有特殊的需求，你点个灯什么的，你可能就要给香火费。 哦，好嘞， 是的， 啊、 是的， 好嘞，好嘞， 嗯、 祈福吧哈、 嗯， 非常好的一个行为哈。红螺寺祈福吉祥灯完了之后呢，响水湖。 嗯， 响水湖 也是一个好的地方， 也在 梅花展。 对， 嗯， 它那个每年都有。 哦， 但是它每年都有呢，它可能就是，它那个梅花啊，它是。有的有100多年历史了，有多少年历史了、 嗯、 是一种梅还是各种梅？ 各种梅花， 各种梅啊、嗯， 它都会在它那个它有一个展室里面去展出 哦、 嗯，所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怀柔的一种文化。 是展室里展出梅花啊？ 对，因为它因为在外面的话有刮风什么的， 对 那个有影响，它是、 嗯、 它是有价，就是非常价值非常高的那种 哦，就是 梅花， 温室里的梅花。 对，我是温室里的梅花， 要、 嗯、 保护。 虽然我也不怕 保护 苦寒，可是我还是很高贵的。 嗯嗯 对对对， 有没有去看过呀？有没有？ 当然去了。 什么 好看吗？ 什么样的？ 不也是那个颜色吗？ 它有粉，那个发粉一点的， 嗯、 然后发桃红一点的、 哦， 颜色是不一样的。 嗯， 当然咱们不太懂这个花卉，这个、嗯、它可能有 对， 它可能有各种的那个枝系 呀、 科 木啊什么的。 对 啊、嗯，味道是不是非常好闻？因为梅花香自苦寒来嘛， 对对对， 香啊，是吧？ 那种清香的味道。 在室内是不是？ 对、 嗯， 那个有没有周边的产品，什么沙子啊什么的那种？ 对，这是菊科的、嗯、 纪念品有没有这种梅花系列的？ 今年它还真有了， 有吧？ 对、 嗯， 明信片之类的肯定也会有。 对对对，它去年之前都还没有准备那么多、 哦。哎，它会不会有一些干花之类的，或者说把它做成永生花去卖？ 那个没有， 没有， 那个没有。 对， 嗯、 对，永生花一个还真的确实还挺贵的。 其实是可以建议的啊， 嗯、 对， 其实 这路子都可以打开， 对 梅花做题材。 但是梅花反正因为它是树嘛， 嗯、 你要是做成永生花，那你就得把它折枝。 嗯、 对、 嗯、 对， 嗯， 是。这个响水湖附近的响水湖可以看一看哈， 对，它也是可以吃出来，有很多农家院 儿、 嗯、吃红鳟鱼，也可以在它里面有一个餐厅，有个餐厅也、 哦、 现给你捞啊，那鱼， 对对对， 就是你要吃一个红鳟金鳟，你就跟着他一起去，你要哪条他给你捞上来， 哎呦、 哦 嗯、自己养的 真好， 对 对， 我跟你讲啊，到了冬天的响水湖 因为很冷吧，会结冰。现在应该是有水流动， 现在有水流动， 对吧？ 而且它很多都是活，它那个都是活水， 活水， 对，活水的啊，活水是恒温的嘛，它不会，它有的不会冻上嘛。 怀柔有很多可以吃的，刚才说红鳟鱼啊，就是还有什么栗子、板栗， 对 吧？ 板栗， 高尔夫球场也有了， 是， 对对。 其实怀柔这个 影视城， 对资源还是挺多的， 对，没错。 怀柔，如果各位要去怀柔去玩的话哈，你以往的经验哈，周末一天两天住宿就够了哈，是吧？ 对， 是吧？就一个周末就可以哈。 对，其实可以到外面去，很多人都去怀柔就一天就回来了，可以住在 住一晚， 住一晚，然后找一个比较清静的民宿啊，就现在民宿都不知道都特别流行嘛， 对， 主题化， 对，主题化了嘛，然后带着亲戚朋友啊，那有的带着老人去那儿休闲，自己做做饭。 是的 啊，那 有的还带着宠物， 带着文艺青年都可以去玩一玩。 像那种带院的都是可以带宠物， 是吧？ 对，你只要是不别让宠物上床， 是 自己做好这个措施就可以了， 就安全或者卫生的这样一个防护。还有就是以前大家对农家乐的感觉啊是那样的，很简陋，是很返璞归真。现在农家乐是不是都变了，都不一样了，瑞瑞？都上升服务了，升级了，都已经。 现在的这个就北京旅游委啊，对这个整体来说也会有一个评级。 对呀， 对，他们就叫民俗嘛，民俗民宿。那么他会给一个就是叫民俗户进行评级，两级，就是两星、三星、四星， 越高越厉害。 对， 哦， 有五星的就最好了，五星的可能就是装修各方面都是有一定要求的， 环保的， 对， 海藻泥啪啪亮亮户， 对，所以像一颗海藻，海藻， 那个太火了， 对， 是不是？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各个自己的商户，因为他私人的嘛，他也在提升标准， 对，他也会互相的比较， 你不提升标准，你没有客人， 对， 你就算是私人的，你也得合乎一定的规格，反正这个市场经济嘛，你做的不好，人家就不来住了。 是的，是的，大家也了解，就是那个我们的乡村游、民俗游、农家乐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 现在都朝民俗去发展，民宿去发展， 民宿 去 发展， 对吧？而且周围的空气也不就今年北京啊。2017年的空气好的不得了，那延庆啊、怀柔、密云的那是更好了，更天更蓝， 对， 人更淳朴， 水 更慢一点啊。 再过，我觉得可能再过一个月吧，三月底的时候就开始万物复苏， 各种花， 哎呀，各种花，各种嫩绿的小芽就长起来了。 春天怀柔有什么花啊？春天开的话也老了，絮花了是吧？ 梅花啊， 桃花 啊，就 杏花。 杏花， 对， 大概在四五月份的时候。 不单单是什么怀柔、延庆，就周边都是以类似，对不对？山花烂漫的时候到了。 山花烂漫，大概从三月的下旬开始逐步的萌芽， 二十号左右。 对，然后呢， 五六月应该盛放的时候吧。 对，就四五月份的时候就开始， 是吧？ 对，到时候去吧。 去不了远道的，去北京周边去看一看，是不 是？ 是 的，五月有更多的像什么月季、牡丹、玫瑰，还有郁金香全开了。 是。今天是正月十五啊，今天元宵节，祝各位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元宵节快乐，记得吃汤圆哦。 对对对，身体健康哈。 是， 也希望大家在今年一切红红火火，旺旺旺啊！ 红红火火，黄呼呼， 黄呼呼，黄呼呼， 键盘侠你是？ 明天再见喽，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从福禄无边，万寿无疆。